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小张张在啦。 Hola， 我是小瑞瑞。 今日 studio 入面有对黄绿兄弟，听住风骚冇闭翳，哎，小人人 一黄琴琴绿绿 B B 青 B B 青 B B， 你真系好衬 啊！着住件青 B B 嘅衫，我又先着住黄琴琴嘅衫， 好衬啊两个。 我就系黄琴琴啦，我侧边嗰个就系 青 B B 咯， 系唔在乎 做咩事？ 但你几好型啊！佢吉你嘅时候，你就叶问咁样，系咪 ？OK 啊，我真系觉得。 正嘅肚腩胀。 卜卜，系啊， 话我瘦蜢蜢，仲有个广东话咪博大精深。 早晨， 早晨。 要早上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呢个就系 Radio Tune。风骚快活人话俾你听，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湖面东至东北风。听日日间和暖，今年系呢个系2023年一个非常温暖嘅年份。 Come on, boots。 头嘅数字咧，佢系2023年啊，系第二最暖嘅一年。咁啊，旧年咧，2023年咧，你知唔知最 高的气温，全年平均气温应该拉匀320日最高的、平均气温，虽然不是最高，平均气温拉匀几多度咧？ 我估36。 咁啊冇，平均系24.5度，24.5度， 全年嘅温度拉匀， 拉匀啊！ 我以为系每一日啊，即系每一日将最高同最低拉， 即系全部。 就算系都唔会36， 36好难讲啊！有啲 36度平均，咁其他地方点啊？ 咁可能36.5同埋35。 如果你36度系平均，咁即系话有日只系40几度噶咯。如果唔系，点拉到咁高？ 唔系咁，你头先都讲36.5， 唔系唔系，可唔可以转第二个话题？我嘅忍耐 得啊！你明唔明呢个平均啊？ 不过佢嘅最平均最高气温都系高嘅，都有成27度。 点会啊？ 有 喂， 有 你依家又话点会36？你又话唔 系？系啊，最高你估36度，但系27度，你竟然话点会？ 唔系，佢话最高温度， 平均最高温度都系拉匀嚟计。你唔可以一日计。 你又我出嚟，我唔准 你 今日新。 你今朝系咪食咗个橙啊？ 今朝食咗一个，唔系今朝俾人用个打敲咗个头一下，喺你搣打敲嘅情况 下，蠢咗好多， 而家个头有少脑震荡。 哦，OK，即系唔得实 力，索性放。 仲有啊，今日咧西班牙又上堂啦，你系学，你系师英嚟噶，你应该即系俾多啲嗰啲叫做咩？ 我会啊，俾多啲指导大家。 Demonstration 啊， 会啊， 我做咗功课噶， 系嘛？ 今朝早佢听咗我做功课噶， 好犀利， 系啦，梗系啦。 老师你有冇啊？ 冇， 我就因为知道佢冇做，所以我睇要做埋，费事啦。 淨係西班牙，佢咩都唔做噶，佢從來都唔做啊！唔係嗱，我想問咧，嗱嗰日咧，阿馬老師就話喺一個你啊，琴日佢講到啦，開刀前咧有個瞓著咗覺，不過其實你瞓覺都係好事嚟，因為證明你個心情平和啊嘛。你覺唔覺得有時咧，你係想瞓都瞓唔到啦？譬如舉例咧，如果你去牙醫診所，我一定瞓唔著，因為咧我每次入親牙醫診所咧，我個心咧砰砰啫。我唔知咧每個人嗰個對痛楚嘅忍受程度唔同，睇親牙醫咧。我都有啲即係好忐忑嘅，我就算我眼瞓我都瞓唔著嘅。哦， 係 咪？ 咁我覺得睇牙醫，就算最痛嗰次我係倒牙根，但係都唔係話好痛。 打麻醉針嗰次咯，即係打麻醉針嗰下啫嘛。唔係，但係其實手勢好嘅係真係唔痛嘅，係可以唔痛嘅。不過咁又咁講，我覺得牙醫恐怖在嘅地方嘅就係其實你唔知佢做緊乜嘢啊。你有冇留意啊？即 係 譬如如果你話你做個小手術或者咩都好嘅，你多時嘅時候你可以裝佢啊嘛。 我裝唔到啊！ 即係你可以。你知道佢做緊乜嘢嘛？佢都會同你講嘅就，我幫你洗傷口或者我幫你做啲咩嘢，咁佢會講噶嘛。但係你唔覺得牙醫其實基本上你擘大口得個窿咧，你又講唔到嘢喎，係咪？其實你又唔知佢做緊乜嘢喎，佢又唔會有塊鏡喺頂嗰度望住喎。 我覺得有兩樣嘢好搞笑係咩？即係有時咧，你可能擘大咗口，塞咗啲嘢落個口度咧，個牙醫同你傾偈，其實你係答佢唔到，我心諗點解你會同佢？你會問我嘢，我解係咪？係咪呢個？ 佢問你咩啊？ 即係可能會問你，你有冇邊度痛啊？或者有冇邊度？唔舒服啊！ 咁佢都系如你岌头定头嘅啫，好。 你又 唔系噶，其实你唔喐得噶，系啊，岌唔到噶，喐唔到噶。 我都佢整翻你个牙，你仲岌头 啦？咁问你嚟做乜嘢？即系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因为细细个都试过用啲钢丝箍牙嘅。咁咧，你知道啲钢丝咧，佢要扭实佢嘅时候咧，佢会突咗啲头咧，佢要攞把铰尖去剪噶 嘛。 我成日都好惊死啦，你会 剪错 我条脷咁样。 我觉得应该系剪咗咯。 诶，睇下而家都系 咁啦。觉得你希望 麻麻地啊，而家 可能应该会好啲。 鹦鹉就系剪嚟啦，剪完嚟讲嘢咧，叫咁你下次试下啦吓。 又或者啲蛇 系啊，咁啊想讲咧，就系有时唔系咁容易瞓得着，所以瞓得着都系一个福分嚟嘅。但系有啲时候咧，又唔应该瞓，因为如果你喺啲好重要嘅场合，或者喺一啲多人望住你咧，你会唔会试过？多人望住你，你知道嘅，你瞓觉好样衰。譬如有时坐巴士啊，坐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总之公众地方，但有时你眼瞓起上嚟咧，嗱揸车有时甚至自己嘅司机咧。眼瞓起上嚟咧，有時都有控制唔到嘅，唔知阿喐有冇試過？ 我會啊， 係控制唔到嘅。你 但 係 我試問嘅就有邊個其實喺嗰啲咁嘅公共交通工具度瞓著覺係靚嘅，好少嘅。 所以我有個習慣，如果喺公共場所瞓覺咧，我通常攞啲毛巾啊，攞件衫啊，冚住自己，即係可能有頂帽咁樣咧，就笠住自己，唔好俾人見到我樣咁樣。 尤其是搭飛機咯， 係搭飛 機，搭飛機好有水。 因為瞓親覺咧，通常啲人你留意下，係會擘大個口 嘅。係啊，同埋要流口水。 流口水 係啊，真係好核突，我都覺得。同埋你會打。系咪你会咩打鼻鼾咯？ 唔得，你食咗佢系我特登嘅，喷咗粒口水俾阿马老师。但我想讲有一样嘢咧，即系要分享下，我唔开名啦。有个朋友啊，隔篱 studio 咧，佢话咧，佢试过有一次好眼瞓啊，佢系。 开紧咪嘅时候会瞓着咗， 我知啊， 系啊，你啊嘛，你试过啦， 我知边个， 担路 啫，我都知边个， 但佢直情话我真系瞓着咗啊，我咁你点样醒啊？佢话唔知一播 Jingle 嘅时候，佢就先醒翻咯。 其实咧，阮仲阳，你凭咩话人咧？ 喂，但系真系我未试过开咪瞓觉， 我唔系话你开 咪啊，你小心啲讲嘢，李丽蕊，我保留对你追你嘅权利啊， 唔系追你嘅追究啊， 追究你嘅权， 追你嘅权， 讲啲心底话出嚟。 有一次，你知唔知有一次佢真系睇话剧？我真系瞓觉，我心谂你冇搞错，你坐喺对住个台中间第二哦，佢真系瞓觉，我心谂啊死啦，我应该嗌醒佢咧，好在就嚟睇佢样， 中咗一中，我中咗十秒，唔系我认嘅，我认嘅，我中咗中低咗十秒钟之后。我上翻嚟， 你系咪因为好扮冇事啊？嗰种嘢系扮冇事咁样，诶， 唔系，梗系个个都系扮冇事啦。 系喎， 唔系其实两样啦，因为你可能系，你可能系，我沉思下个剧情讲啲乜，谂完啦，上翻嚟，我系咁样。 我都试过， 有时嗰啲位你好难控制自己，我唔想，我理性话俾我知，千祈唔好咁做。 其实戏院咧或者剧场里边好瞓嘅，因为佢熄晒灯，啲冷气又够， 可系。 我有一次睇到好嘈嘅，叫 Transformer， 咩架车变啲机械人。 喂，你又？我 讲都 留 喺 度， 见到你啊嘛， 你哋三个好啊， 有咩 争你咋？你把两口 我哋头先三位仁兄喺讲紧自己嘅时候，不其然留紧自己一督口水出嚟。 唔知你而家睇佢架车好嘈噶，嗰啲戏冰冰白白，我瞓着咗。 其实唔关事噶， 我觉得好闷， 因为太闷啦嘛。但系你又走得啊嘛，嗬？你越嘈你越瞓得噶。有啲人 我唔知啲人话咁好睇，但我觉得哎呀好眼瞓啊架车， 我都 试过 睇一套电影，我系瞓着咗，即系我好嬲，因为我同我朋友睇啊，我真系唔好意思啊，我话我唔应该约你出嚟睇，但我瞓咗觉，我哋再睇多次。 系， 点知第二次入嚟我又系瞓着咗，我又好嬲， 咩戏啊？ 都系嗰，我都系去到嗰个位，即系去到 第三，我话 我同你。你俾一次机会我，你再同我睇一次， 你其实用藉口约佢系嘛？ 唔系，真系唔系，真系想睇嗰套戏。佢我都瞓着咗， 暂时 我就咪后话俾你知系一套西片嚟噶。 我试过嘅就系咧，我唔系喺出边度睇啦，我就自己喺屋企度睇戏啦。咁咧就我哋每个礼拜我哋都要交个功课噶嘛，真系噶。我每一次嘅就唔知点解睇到嗰度我就会瞓着咗，跟住个仔喺同一个地方起翻身，跟住我先话咦，中间度又 miss 咗啦，哇！ 又要 再由头再睇多次，跟住 下次你一睇就睇嗰度先， 因为嗰度好闷啊，佢无端端就交代晒好多嘢之后，个中段好闷，咁跟住你又喺嗰度瞓翻去。跟住咧就早翻，赚咗早少少气啊！神咁我就知道佢就系、究竟佢上相系点样？跟住我就算数啦，我就应该系歪方向，我瞓咗觉嗰个位嗰度就睇翻我自己瞓咗觉嗰段嘢咯。 眼瞓真系冇得劲，冇得忍受啊！新闻片咧影咗一个喺印度嘅婚礼，你觉得边个瞓着咗？ 新郎哥。 新娘瞓着咗，不过咧可能新郎新娘系特别攰咧，我唔知道，因为喺佢举行婚礼之前，可能要做咗一万样嘢，同埋琴晚可能冇瞓过啦。但系喺个仪式我又唔知道印度嘅婚礼有几长嘅咩读呢样读嗰样啊， 要等啊。 我唔知啦，咁总之就影咗个新娘直情系最后咧，系好似头先你话斋咁样耷低咗个头咧，系瞓着咗，要个新郎拱一拱佢，拱翻醒佢，咁大家就即系当系笑话咁啦，不过亦都唔系真系笑佢嘅，即系得意。 如果系新郎瞓着，可能夜晚要跪玻璃嘅，但新娘应该唔使， 系嘛？ 所以我就话好彩系新娘， 但要做其他嘢咪？ 不过唔关事，个点都系要做噶， 系嘛？ 你如果你咁嘅咁嘅情，我都唔系 讲嗰啲情嘅，真系你 啲嘢。 点解你讲嘢我听唔明 嘅？唔明啊，正常。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If I climbed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just that I'm worried, so worried that you're letting me down.Because I love you 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有资讯有娱乐喺呢个《风骚快活人》星期二一十一点之后咧，就会有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啊。对于呢个感情篇啊，大家如果觉得，嗯，有啲感情咧，点解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分分合合嘅咧？咁就要听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噶啦。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由今个月到五月，各区区议会举办连串活动，以日夜都缤纷为主题，展现地区特色，带动节日气氛。他说各区的活动会展现他的特色，包括引入新元素，吸引区内外人士参与，期待这些活动会有更多新巧、好巧，振兴地区经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话，有一啲公共服务收费长期未有调整，一啲用者自付原则提供嘅服务收入远远未及收回成本等，或者系时间检视。中大刘助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部分公共服务收费好耐冇增加，应该跟随通胀逐步调整，但系部分项目例如大学学费冇可能收回成本。不过佢认为调整公共收费对改善财赤帮助唔大。佢话假设公共服务收入涉及大约100亿，即使加一半只是50亿，同目前1000亿财赤相差好远。会计界立法会议员黄俊石在同一个节目认为，很多罚款有增加的空间，例如违例泊车、迟交报税表、迟还图书罚款等。他亦都认为调整公共收费对改善财赤的帮助不是很大。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话：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巩固拓展国际关系网络，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王毅在北京出席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的时候说，要落实中美元首三藩市会晤共识，探索形成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密切中欧高层往来和战略沟通，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增进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他又说，中国将会坚持公平公正，积极劝和促谈，建设性参与解决以巴冲突、乌克兰危机等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出更多中国方案，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88点，升164点，总成交金额2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7点，升80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元冇起跌，阿里巴巴70.8升4.5，美团74.5升5.5，比亚迪股份211元升6.2，汇丰控股63.75升1.1，中国海洋石油13.58跌1.0，恒生中国企业56.04升6.2。友邦保險64.1升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9，日元143.58，瑞士法郎0.847，加元1.334，人民幣7.158，英磅對美元1.276，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3,858点，升481点。港金报18,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24美元，卖出2,0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分域街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咪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嘅，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时间过得快吓，日子过得快就系快活人啦，的确系嘅。另外咧，网上咧佢话，如果你系喺而家我即将讲嘅几样嘢方面咧，都系能够好快咁做到咧，咁你就系一个幸福的人啦。睇下大家平时做呢样嘢能唔能够真系个 快字啦。几大话做到啊？ 好，第一你。行路能唔能够嗱，或者我哋吞去唔系话快啦，系一个叫做行得好顺畅嘅，唔会左 唔会左个倾右脚嘅系嘛？ 嗱，其实今日呢篇文章咧都系一个健身健康文章嚟嘅。如果你一生人里边每一天都能够行得好暴利好，能够好 张信 顺住自己个控制而行咧，快慢都好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人。 好，马老师即刻喺呢个录音室入面咧示范点样好有 啊， 好有型咁样行嘅，系得唔得啊，马老师？ 有冇嘅？ 我得， 你梗唔得啦。 因为有时如果无论咩问题都好啦，内在或者关节身体咧、 啊， 你真系行 行到就行唔到， 行唔到就行唔到。呢啲日子我真系试过， 我都试过， 我都试过， 我都试过， 你都试过， 你都试过，你行咩啊？ 我坐轮椅，坐轮椅坐咗 两个月， 坐轮椅。坐輪椅坐兩個月幾熱幾熱啊嘛， 兩個幾熱 啊，係咪？ 邊個嘔俾你得㗎？因為太多錢係嘛？ 我都想啊， 就嘔俾自己得嘅，試下先咁樣。 係坐完兩個幾月，突然之間户口都冇多多幾個零，總之就唔坐啦。 唔好拉黐線啊！講咩咁嘅嘢？ 作為一個健康嘅人咧，當你嘅心係想行，但你行得唔快或者行得唔順， 好痛苦嘅 嗰種感覺係咩？你試過？ 痛苦試過， 係啊， 試過好多次。 咩啊？你講係喎，你嗰日系咪做完个手术系咪可以即刻行啊？ 即刻 嗰次就冇事，今次冇事。 系啊， 佢讲以前啫。 细个都话整咗只脚，我爸爸 孭你落楼嘛。 另外都试过坐飞机翻嚟要坐轮椅啊。 啊，点解嘅？ 咬柴啊！ 喺飞机咬柴，我好犀利喎！ 上机前 飞机点咬柴？ 你系空中小姐咬佢 咋？小姐系嘛？ 冇礼貌， 你系咪系咯？ 脚软啊！ 我冇， 你冇。 我忍咗几多个月分享过噶？坐飞机 喺个笼嗰度，佢升个笼上嚟推我轮椅。 升个笼上嚟， 轮椅 系啊， 咁大部梗系搵个铁笼运上嚟。 升个笼 唔系 搵 轮椅接得噶？ 我坐住个轮椅啊嘛， 我连埋 你， 整 落个九龙 狗，原来你都试过啲 附近啲宾客游客有冇影相啊？ 人哋喂，依个唔知咩动物咧，话飞机运只龙入去，老虎 系动物，猛兽好似系，即系猛兽啊， 只 系啊， 运 去嗰啲主题公园咁样。 嗱，所以 我发觉咧，我改过自身冇好结果。真系啊！呢、這个世界 真系， 系咪先？嗱、 啊， 你真系冇逼我啊！ 我又 push 你，我又 破茧而出， 进化咗。 其实你点嘅？ 我金腰带咪 猛兽进化，禽兽 。所以嗱，如果你今日听紧呢个节目，行路咧个速个步速啦，你中意快就快，慢就慢，系、控制之余咧，呢个系一个幸福嘅事。 仲有咧，除咗行之外， 第二样嘢 系， 如果你去洗手间唔使等嘅，你能够去到。每一日即系随时去到， 呢个唔得，呢个唔得， 你亦都有幸福， 明 唔明 啊？ 即系 坐到 小便 咁样啊， 要 大 小便要等啊！ 你真系未试过，有时有时有啲人即系如果佢系去得唔畅顺，去等噶。等咩 有啲人咧，你係嘛？ 我又唔係好使喎，其實講真，我都 OK 喎。我每日都我而家每日朝頭早去。 咁我唯一驚係咩咧？我驚我自己大個咗係會呢個滴滴仔啊！去廁所滴滴仔， 驚咩？ 唔使驚啦， 就咁你而家會係啦。 我而家都未嘅， 滴滴地係咪？係啦，而家係小 滴 滴 妹啊，而家 小滴滴 OK， 到時候滴滴仔 OK 好，我冇興趣知你啲嘢， 我都係咁話。 好，第三樣嘢，如果你上床。好快能够瞓得着， 哇！ 你系一个幸福、冇心事嘅人。 我发觉嘅，我身边有啲人咧，佢成日都嘻嘻哈哈啦，佢好似即系点讲，嘻嘻哈得嚟，佢系冇嘢谂咧，好天真啦。食啊食，瞓又瞓，嗰啲咧系特别容易就瞓得着觉。 系啊，有啲睡宝宝好开心。 但系咁样咯，我觉得仲有另外一个条件嘅，就系快睡唔代表你嘅睡眠质素好，因为有好多嘅就好容易会醒，又或者嘅就系瞓得好少。同埋嘅就係可能中途嘅話咧，你會成日又醒又瞓又醒又瞓嘅話，咁都唔代表係好噶，唔代表係好噶。但係你瞓得快嘅話，都係係嘅。有啲人又哇又起身又擰嚟擰去，又呢樣做嗰樣都 幾騷擾嘅嗬。如果你隔離嗰個瞓得唔好嘅， 我絕對覺得你冇可能可以咁樣嘅。係啊，如果你係一個咁嘅人嘅話，我覺得應該分開瞓，或者係兩張牀咯。 係嘅， 係啊，唔應該影響人咯。 係啦，好啦，另外一樣嘢，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佢話如果你能夠平時講嘢咧，好流暢地。思考好叫做係啦，想講咩就會講到嘅，都係一個健康同埋幸福嘅人。你見到有啲人講嘢咧，幾極㗎啦，又或者咧係詞不達意啊， 咁樣仲夾。 但呢樣嘢我又 低處未算低， 可能唔關 極，我又幾極極。 可能係咪唔關健康事一樣嘢嗬？ 我唔知喎， 唔係有時啲人係 都關 你個人醒啲，你唔覺得 嘛？ 係，但呢個就唔係極極啦。但我諗特別詞不達意啊，你講緊 係 係有啲人詞不達意 啊。 你有冇試過？我好多朋友都係咁，唔係而係佢講完一大。大扎，你唔知 讲 紧乜嘢？跟住我究竟你嘅中心思想系咩？跟住佢仲惊，佢越惊佢就越讲唔到，佢越讲唔到，我越唔知佢讲乜，咁算啦。 你估下佢啱想問你 咁你咩意思？你話我你個中心思想係咩先得㗎？即係等於你啫嘛！你講個是非，你唔記得出件事係乜，係咪？你淨係記得個人係乜嘢？哇！咁你 唔係我發覺咧，因為馬老師咧，佢個講嘢嗰個方式咧，佢好快跳咗一個 conclusion， 冇錯， 佢冇一個起承轉合嗰個位，所以我覺得有時你同佢傾偈，你幫我填補翻前面嘅嘢， 我要即時傳譯㗎嘛。 佢好快啦，所以佢諗嘢一諗就諗咗個尾巴㗎。 嗯， 係啊，我 你做咩要研究我？ 唔係咁，我 唔係，因為好多人都係咁啊。 係咩？ 係啊，佢以為你知道件事嘅內容 都係啦。你有時會問佢講講啲乜嘢，但其實係佢跳咗三個 step 之後。 係啊，咁人哋唔知道㗎嘛，係咪 ？OK， 我問題，我問題， 唔 係我問， 我錯， 你係有問 題。 講下啫， 係係係， 冇咁小氣好冇？大家一家人。 好，最後一個。快呢、這个咧，或者应该话唔系快，系食得痛快。如果你对住一餐饭，你 系 好开心、好快咁样去。 嗱， 首先咁讲， 胃口嚟 噶，唔系因为工作赶时间系嗰种快，系、真系你有食欲嗰种快。有啲人几好嘅食物，佢可能对住咧挨嚟挨去咧，都似唔系好想食。嗰啲就唔系一个好幸福或者健康。 系啊， 系咪先？ 好简单啦，你牙痛你都冇胃口食嘢。 啱啊，系啊，又或者你病唔舒服，系咪？你发烧，你 心情唔好已经争好远。 即系动物佢唔食嘢就好大件事噶啦。 哦，系啊，系啊， 系咩？ 系啊，你唔知咩？你知嘅应该，你唔知。 你话 我呢 个 动物咧，学食嘅都好胃口。未试过 好 胃口。 即系你一冇胃口嘅时候，你咪觉得自己好大件事啊？ 一次 咯， 一生人一次。 系啊，我系啊，当我食唔到嘢，系啊，冇错，一个失恋，一个你病， 系 咪都系唔舒服噶嘛？ 揞住， 你冇话好开心，但系食唔落嘢噶，好少， 即系未试过。 我知啊，我知， 都跌晒佢啊， 好难噶，我话你好开心，但系我唔想食嘢，我好难噶呢样嘢，系啊，所以我觉得系食嘢好紧要， 食嘢系， 所以我觉得啊，即系当你可以有得食嘅时候嘅话，就应该要食啲好嘅嘢，即系应该要 有 质 素嘅嘢， 系啦，有质素嘅嘢，系啦，唔好嫌贵 嘅嘢， 系啦，靓嘅嘢要好好地对自己，即系食一餐少一餐。 哇，冇咁悲啦！ 我真系咁， 人生系噶噃， 我真系 数嚟噶， 系啊， 数嚟噶， 几多岁都系噶。其实人有几长，唔关年青时间， 唔知噶， 系咪？ 听日就挂噶啦，可能。 你试下，你试下行一次， 我知啊， 行一次坟场啊，你好唏嘘噶，你见到好多相好后生噶咋？ 我唔使行坟场， 系 啊，真系唔使行。 睇新闻都知啦， 系 嘛？ 系咯，所以咯，不时 望下自己都知啦。 即系点解？ 咩？你试下讲下，使唔使同佢翻译？ 嗱， 你又执咗 神啦！我又估唔到讲乜啦！ 马上印证，马上印证， 反定跳啊！ 哎，好啦，早晨，早晨，呢个 Radio Two 风骚发人， 帮你唔到。 原谅我每一次只敢笑中应。也是情。 草蜢嘅旧歌叫《每一些也是情》啊，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每人都是一个过客，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个感悟，就是人始终是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听来好像很悲剧，不过是必然。无论多犀利、多有钱、多有权贵，最后都是有生命终结的一日。当你接受这个想法，就不会有恐惧感了。你试下翻开历史书，书上面好多人，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想出头、想出名，这些人无论他们怎么折腾，最后在历史书里面，你只要揭开那一页，揭过那一页，你就揭过他的一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一次偶然，一次幸运。生命的来到比我们看到世界的美丽多姿，同时烦恼的都是面对未知的世界。人好像世界上一粒尘一样，很渺小。或者有时你会焦虑、紧张、担心、害怕一切。不过你看到的生活就是眼前的世界。如果生命从长远来看，只是一个过程，短暂的数十年。人出生可能生在不同的家庭，有富有、有穷困，是不公平的。但是结局一定殊途同归。人生没什么值得羡慕妒忌，无论怎样辉煌，那个人最后同你一样，都是难逃命运的安排。无论粗茶淡饭、锦衣玉食，不过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法不同。有些人穿金戴银，住在豪华的别墅，是一种生活。有些人在田间耕作，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去收获，都是一种生活。生活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适合自己就是好的生活。人生不要纠结太多的未知，过好今生，上天给你有限的资源，将这些资源发挥到最大能量，最后那个生活是你选择的，已经是最好的。无论哪个年代哪个人物，终究不过是红尘当中一个过客。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 沙，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 你的肚腩是不是肉断难断、啊、 喂 你的肚腩是不是肉断难断我们今天呢一人间呢、啊、我们已经提早了开始这个树窿因为有些人已经讲的就是今天的话题嘛是不是就是爱情呢就是那种肉断难断的肉分人分啊那些这样。那、嗯、有人呢即刻说我曾经有三个故事。 咁少三个咁少 马老师一个钟头咁嘅分享 啊。但其实昨天我觉得好浪漫嘅一件事咁就是我同 马老师。 咁觉得。 讲得 咁咪得，因为梗系话我大喇叭。 我话你啫，佢冇话过你嘅。 咁讲咗，讲咗个头啦都。 咁佢可以话唔咩噶嘛？我可以杀制噶嘛？我 唔会，我都讲咗俾你听。 系啦，好浪漫啊！ 前文前文咧就 系、 是、以前马老师分享过佢一个 系啊 爱情故事， 系啦喺外屋系列嗰度。 系啊，就同一个女士，我好中意嘅，就去。去紅館 睇下 Lam 演唱會， 你好中意人啫， 係我好中佢。咁、當時咧現場咧，阿 Lam 咧就用個網球棒將啲網球咧拍上觀眾席嗰度， 我記得 你都記得， 我都記得，我都有睇嗰場。 我又一嘢翹起身，即刻捉咗個波， 唔係定係搶人哋師奶噶。 我冇搶師奶個波，係佢飛埋嚟，我就一手執住佢。 哇！咁你好開心， 就送咗俾佢。 好開心啊！就送俾隔離，諗住好開心、温馨啦。點知臨走嘅時候，你知啦，就經歷嗰段路，落車路，左邊係嗰啲大酒店，然後佢好似好型、好型、好瀟灑咁樣。我唔記得佢講咩咧，意思就係話。我咪抌咗个波， 意思就系咩？ 我唔记得咗啦。我巴闭咩？系嘛？ 我 都唔想要，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咯。 类似啦，类似啦， 难听嘅嘢啦，总之系。 系啊，就我睇住 我讲嗰啲嘢系咪？ 仲衰过你， 咁都好衰， 咁都好衰啦，咁都好衰噶，冇衰。 不过过咗去啦，冇所谓啦。 但系好浪漫， 阿 瑞 琴日就话行紧嘅时候，去翻同一个位系咪？ 系啊，我话俾佢听嗱，就喺呢度当年。当日就喺呢度 我个波 啦，咁因为下边咧好好黑掹掹嘅，咁但系嗰个网球咧系绿色嘅。 你话特勤可能仲揾得翻嘅，会 唔会？ 都流晒气啦个波。 我明你个好有影像， 系啊， 即系嗰一下好似你拍嗰套戏，全部所有嘅嘢都系黑白嘅，我就系见到一个 绿色嘅 波喺度咚咚咚咚咚咚，系就等于我嘅爱一样啦，一路慢慢逝去。 系啊，你明唔明啊？ 好正啊！ 即系 嗰三个古仔呢个系咪其中一个？ 诶，冇嘢。 咁我想问佢抌完走呢个波，第二日仲有冇联络啊？ 都联络乜啊？ 唔系啊，第二日啊，即系第二日仲冇啦。 你联络咩啊？喂，我执翻个波。 你望阿表哥，阿表哥好开心。不如我哋问下表哥啊，即系如果系一个咁嘅女仔， 仲有冇机会？佢掉咗个波， 系啊， 唔系，但系你可以做一个死缠烂打嘅情人啫。 唔系，我唔会啦。 因为马老师头先描述到好爱呢个女仔， 系啊， 我谂唔会因为抌咗 咪咯， 或者佢想试下你个人系咪即系有一种 试下佢啊？ 会试乜鬼啊？知噶啦。 试下你会执翻个波俾佢。 傻嘅，喂你点会咁核突啊？ 狗就会，狗就会， 佢又唔系狼狗。 其实我系狼，但系唔狗。 但系你心狗肺啊！ 好啦，阿表哥笑住唔出声，一翻嚟就有树窿，树窿 依然 not alone 啊！咁到底大家有冇试过啲感情嘅纠结位咧？咁样拉拉扯扯，咁样想分又唔分？ 你写信俾树窿啦， 唔使一。 不如今日读你嘅自己心声， 好唔好？ 你咁近城隍庙都唔求支持。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octor 爱情故事你笑得好开心啊？点解嘅？ 系因为我见到当事人佢讲嘅时候， 好痛苦， 系好动听，丝丝入扣，令到我开始有蓝田泪。 表哥，你未同阿马爷打招呼？ 系啊，强强早晨啊，杨洋早晨，瑞瑞早晨啊， 早晨， 我哋接住 阿妈啊， 虽然咧好浪漫，不过系欲断难断都几辛苦啊，系咪啊，表哥？即系好似只牙剥咗一半又定住唔甩嗰啲咁样，系咪先？ 佢自己啫嘛， 系你咁啊？呢个事 系啊，人哋对方冇啊。 嗰三个古仔你攞嚟讲下。 系啦，你讲咗 三 个，仲有两个啊， 仲 有 两个。 你快啲听众嗰啲嘢先。 唔好讲你先啦， 系 啊。 我哋想听， 我哋可以下个礼拜啫。你先啦。 你真系， 我见你呢 又话自己三个古仔，跟住问你，你又唔讲，咁好衰喎。 讲 一个，讲一个，喂，讲 一个，系咁易啊，快嗰个，短嗰个， 冇拍手，冇拍手，俾啲勇气自己。 系啊，有乜所谓啫？嗱， 马老师。欲断难断， 第二集， 第一集， 马老师忽然爱情故事 ，dead or not dead， 死与未死嘅爱情， 惊啊！ 有少少， 佢尴尬啊！ 喂，反啊！观众估错啊！ 唔会，其实 讲啊。 有啲嘢真係好难受，唔讲几耐啦。 好啊， 即係当你哇以为同佢一齐好开心啦，咁但係佢突然间又好似对你好。 有一齐几耐啦，嗰时一齐几耐。 几年啦。 咩关系啊？同事啊？喺街识啊？定係点啊？ 跟住呢突然之间淡啊。 係啊。 点淡？ 即係冇即係原来。 即 係 唔咸啦，之前好咸嘅係咪？突然间唔咸， 又或者之前好甜嘅，但突然之间 我咸股嚟嘅， 又或者之前好辣嘅， 表哥 你睇佢淡淡淡，之前呢样真咸味， 然后我发现咧佢点啊？佢原来有自己嘅，因为佢以前好黐我嘅，然后有一日咧，即黐啊，即 系我黏人，即系成日同你一齐啊，咁去厕所都拖住手啊，咁样。 厕所冇拖手， 但系一齐去厕所。 跟住咧， 两个马桶，要摆两个马桶嘅厕所。 跟住咧， 佢然后佢识咗一班新嘅朋友，新嘅朋友，然后佢开始咧中意有佢 新 嘅 兴趣啦， 佢自己嘅生活。即系同啲朋友吃喝玩乐啊，去玩啊，去 嫌你闷啊！ 但你觉唔觉得？ 阵间冇带埋你出去 玩。其实咧，你可能觉得佢识新朋友系一个原因，但系未必咯。我觉得唔 知 系咪。 喺个堆朋友当中有一个佢中意嘅人咯。 即系你可能令佢有啲问题，佢先会去揾出边嘅朋友。 未必。 我真 因为佢好闷嘅，我觉得你应该系。 我喺我屋企唔讲嘢，唔出声嘅。 咁做咩啊？你唔出声？只用行动嘅啫，冇讲嘢。Action， 咁咪系咯， 好多动作啦， 表哥， 表哥，表哥嚟到，好多动作，不过冇言语， 好静嘅动作系输，都系静嘅动作， 沉思， 冇错，冇谂埋一边。 跟住咧， 跟住佢咪开始即系约佢啊，唔。 佢唔係同你一齊住嘅咩？唔係， 跟住後來佢都唔住， 搬出去住。 係啊，佢話唔方便，因為其實一去到呢啲位咧，即係點解你嗰陣時同我住就方便，突然間又唔方便？ 咁你都明啦， 咪咯， 咪就因為佢已經有另外嘅生活咯， 真 係 㗎。有時有啲嘢無謂問得咁清楚啊，係啊，咁佢開始又攞啲嘢走啊，其實 都相 知㗎啦，係啊， 有冇攞埋你嗰啲嘢？ 唔敢嘅，唔敢， 近得你多， 其实想嘅。 佢攞埋你 喺米哥不敢啲米走啊！ 假地陪咗你咁耐，咪攞翻啲嘢走咯，都系应该。 攞我啲洗衣粉， 攞翻包盐啊，油盐 球啊，洗衣粉啊， 感情我就冇。 即食面又劈翻几四包啊！ 我就会啦。 近得你多，学晒你啲嘢。 就系咯，你鬼知咩？ 咁都几伤心啊！ 系啊， 即攞我， 其实佢系伤心呢一方面嘅嘢。 系啦， 即 係 攞走啲嘢， 因為由濃轉淡咧，我好難。 唔係啊，咁你有一個時間噶嘛？ 人 又 即刻傳染期一定會完噶喎， 咪就係咯。 準備 都唔緊要，但你開始覺得佢咧唔黏人嗰啲咧，因為黏慣你，突然間唔黏你咧，係好難受嘅。 落差， 係啊，真係嘅。 但佢係冇同你好正式講話，我哋要 冇㗎，冇嘅， 明白㗎啦。 我覺得啲好衰， 唔中意講埋出嚟咩？ 一就一，二就二咯。你唔好咁樣淡淡然又。 佢搬咗出去，仲唔算講出嚟啊？有啲嘢 action 就知㗎啦。 佢嘅 意思就係話，喂，我哋分手啦，咁 OK。但係佢話啊，唔係好方便。係 啊，你搞到人哋好七上八落。 唔係㗎，有時候有啲嘢佢覺得講出嚟好似 hurt 咁，好似淡淡然地就算啦。即係咧，有啲人選擇誒唔揾個人就等於分手咁樣。 唔係我， 我覺得需要有一個 交代， 有一個交代，係 啊， 需要有個交代，係咪啊？ 我哋嚟講呢個受眾嚟㗎嘛，你覺得咪好啲啊？有交代， 受眾， 因為受害者個方， 受害者 咁有個交代好啲，真係。 其實想問啊，咁你有冇唔甘心啊？想繼續啊？定話你都好？ 有冇死纏難打？有冇 keep 住？ 我唔會咁，我自己都幾撇脱嘅。 但咁唔係，咁唔係欲斷難斷啊？而家人哋係分又合，合又分嗰啲嘛，死纏難打嗰啲。你都冇死纏， 你搞翻整個撇脱，係人哋撇你，所以你要 撇難斷。呢個唔收貨啊！你啊，講埋第三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起嚟脱， 第二集。 第二集，我 依家 講空間俾 你 講第二個。 喂，你繼續啊。 O K， 嗱，咁其實今日咧都係差唔多啦，有關於嘅就係啲愛情嘅故事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兩性嘅關係咧，真係都幾複雜嘅。咁我哋又聽下我哋有一位嘅聽眾，佢哋嘅來信先啦。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 Carrie 啊，我同男朋友咧拍拖已经差唔多三年噶啦。起初咧佢对我好好噶，日日都会接我放工，过时过节又会同我去啲好靓嘅餐厅嗰度咧食饭庆祝。佢讲嘢好叻噶，所以氹得我好开心嘅。但系拍拖一年之后，我发觉佢嘅态度变得好差，一有唔高兴嘅话就开始喐手喐脚打我啦。我试过受伤要入医院啊，我以为佢因为咁样会改变咯。点知都系冇咯，我屋企人叫我咧要同佢分手啊，但我想俾机会佢啊，我谂可能系因为呢几年经济差，佢工作又有压力，先至会对我咁差啫。有时有可能都系我衰嘅，因为我都会发下啲小姐脾气啊、诈娇啊、激下佢啊咁噶。佢打完我，情绪过咗之后，又会好温柔咁同我道歉，甜言蜜语几句。有时又会买翻啲嘢氹翻我开心，咁我会开心翻咯。毕竟同佢拍咗拖都已经三年啦，我个年纪都唔细噶啦，我唔想冇咗佢啊。但系最近我发现佢出边有另外一个女人啊，我唔知笃唔笃爆佢好啊。同佢讲又惊佢唔认，一阵间如果佢唔高兴上嚟又会喐手打我。其实咧，我个心好开始想放弃呢一段关系啊，但系硬系放唔到手。其实点解会咁嘅 ，Dr. Matthew 啊，我可以点啊？ 之后你是当事人，你会不会选择分手啊？ 会， 理性咁睇，佢一定会啦。 其实理性就一定会噶，不过当事人通常都唔理性。 冇错啦，你见到最尾其实都话，其实都想放手嘅，不过就硬系做唔到。 但系咁啊，表哥喐手啊！ 系啦，去到呢个 位。如果你讲到男人打女人嘅咧，我就冇嘢可以接受啦。 系 咪？呢个位系好紧要。 如果女人打男人咧， 一样。 嗯， 都可以 嘅。系啊， 最睇你嘅价值观， 语重心长。 有啲故事，又有故事嘅。跟住你大个小强，你有五个故事。 佢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心我 feel 啊，躺着泪你讲啊，咪咪。 我阵间搵以下十分钟时间交俾你咪。 家暴嗰啲电话俾佢。 系咯，喐手啊嘛，系咪？ 咁你明嗱？如果假设大家都认同你系你发生喺身上，你会放弃呢段感情噶啦。但系点解你仍然都唔放手咧？你价值观咁清晰。 点解？ 点解咧？ 个原理咧，好似你等巴士，你等咗半个钟，你想放弃，哇！但我嘥咗个半个钟，即系我觉得我嘥咗个半个钟。如果而家走，嗰半个钟咪冇咗咯。 系啦，唔甘心啦，要等巴士一样，越等越耐咧，就系觉得哇！如果万一嚟咗，我咪好唔抵咯。之前 系我啱啱走个巴士嚟，咪死。 系啊！ 如果我啱改过，佢好翻，即系佢个人好咗。 系你会改变咁点算啊？系咯，点算咗咧？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咧，仲有冇啊？ 嗯，可能就是可能自己的经济未是很独立咯。哦、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因为有这些元素 的、 啊、你才会跟他在一起。 是 啊，是因为其实自己可能都需要他的一些帮助。 帮助。 是啊，所以就很难分开。 靠他啦。 嗯、或者是一种习惯，有时习惯了譬如他很黏我这样突然间有一天没人黏自己那怎么算呢、嗯、 这样。或者会不会有一种恐惧即是可能在女方角度、 嗯 啊、可能去到某个阶段跟他拍拖很久。咁但如果同佢分開咗嘅時候咧，驚揾唔到下一個 更好 嘅，係啦，或者同佢一樣好咯，即係你唔知嘅，即係有啲女仔，即係譬如我啲身邊嘅女性朋友，可能一過咗三十歲咧，佢哋就會好嘅，即係仲係單身，佢哋就會好驚死啦！我都仲 即 係 冇水泡， 係啦，又或者我如果同而家男朋友分咗，即使唔係最愛嘅，但係當我分咗手之後，會唔會揾到咧咁樣？ 但如果你攬住個唔好嘅。 咁始終都叫有啊，一個爛咗嘅橙好過 冇橙， 都係一個水果啊。 一個爛嘅橙好過冇橙啊， 冇橙啊。 咩思維啊？ 你唔好望住，即係我心呢排係咁樣。 我覺得唔 係 咯， 係咁噶嘛。 我覺得唔係咯， 尤其係女仔嘅女性嘅朋友會多，通常有呢種諗法多啲。 是不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的人呢？是不是啊？ 是 不是啊？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就会觉得没的了，这个可能 先让自己幸福啊，快 乐。又或者就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引申到的就是如果他跟这个人分的时候，其实就是证实这一段感情失败。 是。 他不想去面对这一段感情是真的不得了，是啊，或者失败了。有些人会宁愿一直继续拖下去的话，他都不想承认那个接受嗰、那個嗰、那個實際嘅情況， 有賭未為輸嘛？個心理 有賭未為輸啊！只有得道德， 即係拍落去證明都仲有個人啊嘛。 同埋有啲人都係嘅，明知個婚姻其實已經爛曬嘅啦，大家都唔開心，但係唯有保持住嗰個關係，俾人知道我都係幸福快樂嘅，我唔可以放低我一個受害者咧 ，keep 住繼續個唔開心嘅關係都有嘅。 唔使屋企擔心，唔使爸爸媽媽擔心。 或者是一個名人啦，可能個關係唔好，但我唔想俾人知道我係一個唔幸福、唔快樂、一個失敗者，都會可能心態都 變。冇錯，即係變咗唔係根據自己嘅想法去生活啦，而係好多 人哋嘅期望、 人哋嘅目光啊、期望， 或者我自己個 identity 係一個成功嘅人，我唔可以 share 俾人睇嘅，因為自己要受苦啦，都係辛苦嘅。咁變咗感情啦，想問下你有冇試過就係你明明唔中意嗰樣嘢，咁你仍然繼續做嗰樣嘢咧？譬如啲人翻工，日日都投訴翻工唔好啊，啲人事唔好啊，人工唔好啊，待遇唔好，第日都翻工。 係啊， 好多呢啲人咯， 睇電視嘅日日日鬧部電視嘅，日日都去睇。係間餐廳唔好食，偏偏繼續去食嗰間餐廳。 我真係好想知道呢個係啲咩嘅心態 咧？會咁嘅咧？係 啦，因為其實我都 有選擇。 冇錯啦，因為其實咧千千萬萬咁多個唔同嘅選擇，點解你係你唔會選擇啲你唔中意嘅嘢㗎嘛？你每日食一啲你覺得好難食嘅嘢㗎嘛？但你食完之後你又要鬧喎。 但係第日佢繼續食。 但 係 佢會繼續食咯，佢第日會鬧咯。 除非冇選擇。 惡性嘅循環咯。 有啲就係啲 habitual pattern 咧，慣性慣有咗咯，嗰個苦味受到大到話，我即刻要改變啦。但係每日就係繼續繼續，好冇意識地重複地去生活啦。 定係嗰日係咩都鬧嘅咧？中意 嘅性格嘅個性乜都鬧，就算你俾你一間更好嘅餐廳，都揾人嚟鬧。 係啊係啊，亦都可能係呢個情況。 定係佢鬧某人或者佢鬧某一樣嘢嘅時候，其實係一種存在感，一種發泄。是啊，即係我覺得係好難去理解呢一樣嘢，因為換轉我唔會咯， 唔會咯， 係啊，但我唔好睇嘅電視節目我唔會睇咯，一個唔好聽嘅電台節目我唔會聽咯， 不過 係咪啊？ 我又想問 Doctor Matthew 以前咧睇過一篇文章，佢話咧點解而家咁高嘅離婚率咧，就係因為以前嘅人咧有問題係解決問題，而家嘅人咧有問題係了結嗰段婚姻，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幾爭議性嘅。到底你係咪真係一嗌交或者覺得唔好就分手好咧？咁樣即係如果以前嘅咧就會堅持，即係繼續諗下點樣改嗰啲問題，就唔係離開佢。 點解會有呢個分別咧？ 點解你邊個分別先？你講緊 個分別嘅就係頭先阿 Michael 咁樣講嘅，就係以前就會堅持啦，但係而家個就係話我唔啱咁咪分咯。係， 我估同我哋嘅文化 culture 都唔同啦。以前上一代咧，你有冇聽過盲婚假啊？ 盲婚假，盲婚 假， 盲 婚假假。但係盲婚假假咧，啲人話咧啲數據話咧，其實就係佢嘅離婚率係真係低啲嘅。 嗯， 真係。大家唔知喺埋一齊，但係就大家去包容啊，慢慢接納咧。 哦，有研究講過嘅， 啊、 有研究有講過嘅就係話，因為其實你由兩個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嘅就係好似你煲水咁樣，係由凍水一路煲，所以佢係比較可以嘅細水長流啲嘅。但係若果你話即係而家嗰啲就唔係咯，就係你煲滾啫，係啦，係將佢熄咗佢之後，跟住慢慢攤凍。 比喻幾好， 啱啱相反方，你答咗呢個問題，你好有智慧 啊！ 係啊，你答咗係 啊。分享一下嘅，你由乜都唔識開始啊嘛，好有新鮮感啊嘛，係咪先？ 呢個就慢慢細水長流，慢慢認識，反而個關係咧可以長久啲 嘅， 係 咪啊？ 我啱嚟嘅時候咧，朋友俾個數據睇，你冇睇到原來話2022年咧，好似香港嘅離婚率，你知唔知幾高啊？ 40%， 冇四十咁多啊嘛，冇咁多。 我開頭你以為50-50。佢唔係，係58啊，係多過一半啊， 多過一半離婚， 係啊， 一百對裡面有58 個，係啊，係上年噶，係啊，我話嚇，但係咧話2016年咧，其實係冇咁多，我冇記錯咧，係應該30幾，咧58，但係回翻6年到嘅啫喎。 嚇！ 咁你話點解會突然間咁短時間去到咁高咧？30幾%喎， 好高啊！ 係啊，我哋都可以思考下啊，點解會個離婚率咁高咧？ 好啦，搭配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再讨论呢个问题。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赤手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声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眶， 翻身倔强啊！十一点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1%。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日间和暖，除有两三日咧，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嘅。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会有树窿树窿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会不会加水费和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公共服务收费以增加政府收入的时候说，政府有恒常机制检讨公共开支收费的适当性，必须要考虑社会实际情况、对弱势社群的照顾和评估对不同人士或者行业的影响，将会和有关人士充分沟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现在急症室将求助人士分为五类，但是很多未必有需要的人使用急症服务，检讨服务适当用在最急切人士，以配合分流制度属于正确，会针对怎样防止急症服务被滥用。对于自由党建议向本港永久性居民开征海陆空离境税，李家超说财政司司长正是积极就财政预算案咨询不同界别，收到不同意见，政府会审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说，有一些公共服务收费长期未有调整，一些用者自付原则提供的服务收入远远未及收回成本等，或者是时间检讨。 中大刘作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部分公共服务收费好耐冇增加，应该跟随通胀逐步调整，但是部分项目例如大学学费冇可能收回成本。不过他认为调整公共收费对改善财赤的帮助不大。他话假设公共服务收入涉及大约100亿。即使加一半只是50亿，同目前1000亿财赤相差好远。会计界立法会议员黄俊石在同一个节目认为，很多罚款有增加的空间，例如违例泊车、迟交报税表、迟还图书罚款等。他亦都认为调整公共收费对改善财赤的帮助不是很大。每两年一次公屋租金检讨将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麦瑞才说，在市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以用者自付角度加租无可厚非。重新公屋租金只能够用于日常维修等开支，并没有收回成本，认为在租户可以承担的情况下加租是合理。麦瑞才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检讨机制已经考虑租户的负担能力，视乎相关收入中位数而调整，并不超过指定的百分比。以现时公屋租金平均租值大约2200元计算，几个百分点以至10个百分点的加幅会是大约100-200元，认为是租户可以承受的范围。如果房委会未来不加租，在2024-25年度将会出现超过11亿的赤字。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00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37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9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7元，跌1元；美团71.65跌2.3；阿里巴巴70.15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55.68升2.6；比亚迪股份209.6升4.8；汇丰控股63.7升1.05。盈富基金16.46升1毫，建设银行4.5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43.64，瑞士法郎0.847，加元1.334，人民币7.16，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3805点，升427点。港金报18945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41美元，卖出203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西贡公路近住响中路现时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咧喺翻红隧管内。咁至于咧红隧港岛入口暂时都系大致畅顺噶。咁现时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灾难永远都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意外，都不是我们希望见到和发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 但是有些意外会令人付出太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都要接受，那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放榜成绩不是一切，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没有想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还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找份中意的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和报名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又翻翻嚟啦。头先讲到就系感情事，有时就话啊，点样去栽培啊，培养个感情能够恒久啲啦。但有时遇到嘅情况就系发觉都系唔理智噶啦，俾对方打啊、虐待啊，点样帮自己可以放翻开咧？系啦，咁啊，头先讲过话点要处理嘅话咧，先了解。咁點解唔放手呢？咁其中一個現象呢，就係楊楊有個心理學現象，關於投資㗎喎。 冇錯啊。 就是、沉本效益。 係啦，心理學上面呢有一個 theory 呢叫做沉沒成本效應。咁其實佢入面講啲咩嘅呢？佢呢個成本效應，沉沒成本效應呢，佢係講緊人類呢一個普遍嘅 tendency 嘅傾向。就係話呢，某一啲人呢會持續努力去進行一件事啦，進行消費啦，或者追求一啲嘢。咁因為咧，佢哋已經投放咗好多嘅時間啦、金錢啦，或者資源喺入邊，咁所以佢哋好難去抽身去唔做佢哋持續做緊嘅事情嘅。咁啊，沉沒成本通常講緊嘅係咩呢？可能你投放咗好多錢啦、時間啦、精力啦、痛苦都會嘅，都會影響你去繼續做呢一個行為嘅。咁喺呢一個 theory 入邊咧，通常我哋都會放喺邊度講咧？就係、是、愛情啦。点解你咁难舍难离呢？因为你对你嘅伴侣可能投放咗好多心机啦、时间去经营呢段关系，所以都唔系话可以好理性上面话斩缆就斩缆嘅。 对唔住，如果你咁讲嘅话，呢个系一个投资嘅话，投资有一样嘢就系止蚀啊嘛。 系 系。 如果你见到嘅就系呢一个咁嘅投资嘅话，喺度蚀紧一路蚀紧嘅话，你就要抛噶啦。 系。 但系就好似翻翻头先阿咪咪讲嘅，佢话即系好似等巴士咁样，你已经付出咗时间啦，你嗰下唔系理性上面可以话走到就走。 但系你要补仓噶嘛，有时候啲嘢 你好理性啊，好好啊。 系咁、如果你咁讲嘅话，你总会有一啲嘢可以支持你嘅就系你要放手。 依一个 deadline 系你想唔想咯？我觉得。 又或者分散投资，开多几个户口。 马老师嗰日系情场鬼见识， 你好有智慧喎、 啊。唔系有感觉。 如果大家谂爱情谂到咁理性，就唔会话即系睇新闻成日都啲人话为情自杀啦。 即系我觉得好愚蠢嘅，但系当你喺沉浸嗰段关系入边。你係會迷失咗自己 嘅，係真係咁。有個事情啊，係能夠牽動一個人係最緊要。 即係冇感情之下咧，我哋理性知道應該咁樣做嘅，就係點解明明係咁樣都唔係咁咧？就係因為個情緒都 colour 咗你個 judgement。 係啊，同埋咧唔好煩你身邊啲朋友啊。 第一次你會同情心，第二次都有，到第三次連火都嚟啦，想兜八卦佢，不如我打你好啲係咪？ 人耐都有限度㗎嘛。 係啊，真係 講嚟講去又唔肯分手。Don't matter， 我想問咧。 咧，有人讲过呢个做法，你觉得唔得嘅咧？就系、是、欲断难断嘅时候咧，你多啲谂佢嘅缺点， 嗯、 多啲谂佢嘅唔好嘅地方，咁、嗯、慢慢你就会唔中意呢个人，或者即系能够真系可以撇脱咁分手，得唔得？ 咁你问 自 己啦。 又俾个位佢食，小樽真系好惨啊，好惨啊，真系， 系咪先？得唔得噶？多啲谂佢嘅唔好嘅地方， 唔 好 嘅， 唔 好 啦， 你觉得好难系咪啊？ 我觉得唔得， 系啊。 不过调翻转， 因为想留佢啊嘛， 你想留佢系啦。我想问你，唔谂佢啲衰嘢，调翻转，嗰啲人会继续留低，佢个脑咧会谂啲好嘅嘢噶。会谂啲咩好嘅嘢？你明明打我咁衰，点解你仲继续打我？我心甘命抵留低。俾你打咧， 佢、哦、会合理化佢冇 错啦，合 理 化 佢唔佢呢排 唔 开心， 啊、 做嘢 唔 开心， 好似嚟招降咯。佢点样合理化？佢话工作压力大啫，呢排咁啫，经济唔好啫嘛。 好翻佢唔打我噶 啦，系啊，我哋会将佢 rationalize 咗佢嘅情况啦。就、 啊、 有时我哋嘅文化都会啦，打者我害也咯，佢打可能都为我好咯，都系出于好意咯。有时阿爸阿妈打仔都系噶，闹仔就我。话为你好嘅啫嘛，有时就系、是、啊，个行为有时系发泄嘅，不过就要将佢合理化咗，就系、是、你背后咧都想出于好意，于是咧我心甘命抵俾你打咯，俾你虐待，咁啊比较可惜。 点样先可以清醒啲咧？如果你话真系都有一个即系心理学嘅可以解释到嘅，就 系、 是、呢个咩沉船？ 系啊，咁啊 沉没成本 啊，沉没成本呢个就系、是、首先就系个心理嘅教育咧，就系、是、帮明白啊，点解会咁样咧？其实系你自己嘅情绪呢、這个状况咧影响。咗你嘅判断啦，有时情绪太过强烈咧，的而且确咧，我哋嘅判断力咧真系差啲。 系啊，真系噶。 系啊，头先你上 唔开嗰阵时候决定啲嘢， 冇错啦，冇晒你先。头先你话讲电影咧，你咪话睇到好唔好睇嘅时候咧，你会继续睇落去噶嘛？ 唔会， 我哋唔会啊， 我唔会，我即刻斩噶。 啊！咁你好，你好果斷， 唔 係 啊，因為我係啊，唔會 㗎，我都唔唔係，我係會繼續睇，我係抱咗個心理就係咩咧？哎呀，算啦，我都睇咗咁耐啦，話唔定佢係埋伏緊啲咩事，係 啦 係 啦， 可能去過下一場佢會嚟個 twist 咧， 因為你蠢啊嘛， 因為我冇例如你咁聰明嘅， 我一路睇我就話，係我都知道一早應該唔好再睇落去。 我唔好睇嗰啲咧，我都會堅持， 我唔睇嘅，我唔會， 我會堅持睇落去。 咁啊嗱，點解有啲人？会放弃，你会坚持，坚持原因系乜嘢？ 嗯，点解啊？因为就好似阿杨洋咁谂，系咪？ 系啊， 即系可能就之后佢可能原来有啲嘢咧。 睇佢几差咯， 又系啦，睇下佢几差。同埋我当我睇晒套电影真系咁差嘅时候，我有理据去闹佢啊。但系如果 吓你讲。 但如果我未睇晒咧，咁我就鬧唔到咯。 我覺得咁啊 ，Donald Murphy， 睇下你喺邊度睇。如果你投放咗一啲資源，你專登坐車去揸車去拍完車行咗戲院睇，你冇咁容易就會放棄。哇，咁辛苦先嚟到睇埋先。但如果你屋企求佢咁走咯，係咪先？同感情一樣，即係如果你哇用咗好多時間去 build up 呢一樣嘢啊，咁你會唔捨得啲嘅？ 你講出咗人生好重要嘅道理，就係我投放得越多資源嘅話 就越 我係越唔放手噶啦。 喂，我揸車揸成個鐘。跟住又買飛，買完 啲錢， 係俾咗錢喎。 咁我走咗，跟住去邊啊？啲時間冇 plan 到喎。 食啲好嘅嘢咯， 食啲好 做啲就可以做啲第二啲嘢咯。 咁你都 係 一個愛錫自己嘅人， 真 係好清晰自己價值，所以你啲好果斷嘅，你唔會發生啲你身上 唔會，真係唔會，因為唔好嘥時間啊嘛。 都 係 嘅，人生苦短，唔好嘥自己時。 因為到最終嘅時候，你試過咁多次嘅經驗，你糾纏嘅話，到最終嘅時候都會沒有好結果㗎。 阿表哥，我話俾你聽啊，阿李麗蕊試過咧，佢買咗飛睇戲，定唔知未買飛，我記得佢揸車揸咗好耐，佢最后放弃唔去睇啊！佢本来好想睇嘅，佢可以咁样嘅 PT 都连睇都未睇，我因为我唔想，我唔去， 因为我拍唔到位。 其实 因为拍唔到，但有啲人会继续噶嘛，我会继续嘅。佢唔 因为迟咗， 佢唔系喎。后屘马老师都系唔会继续嘅。佢咧录一段 jingle 录咗好耐啦，攞去吹啦，录下 A 地方，哎呀讲唔到啦，不如我录转第二个地方啦。 好果断啊！ 马老师系冇呢个沉没成本效应。 系啊，你。唔會噶，佢即刻斬攬啦。但係佢已經錄咗九個字噶啦。 佢有欺凌你喎，少年呢種都唔開心。 佢唔係欺凌， 真事嚟， 有 嘅 咯，事 實 嚟。 佢跳 覺 得好幽默啊， 幽默。 係啊，錄唔到佢就改個第二個。 咁啊，生活上面除咗頭先話睇戲之外啦，感情之外仲咩例子啊？你投資咗，哎呀，你唔甘心啊，唔放手。 賭錢算唔算？ 賭錢咯，事業咯，係啦，事業有啲咩例子？ 事業你講下。 事業即係譬如係我咯。即係投放咗時間喺某一個事業上面，但係又唔想離開咁樣咯。 係啊，你又幾好啊！ 你又幾好， 所以 係你就好啦。 嗰啲叫咩啊 ？There is a silvery lining， 嗯，係嘛？ 係啊， 永遠都 佢就好啦， 係啦，咁你唔需要放棄啦，因為你見到係有。 有成 少少希望嘅， 有 return 啊，有回報。 我諗做生意都係嘅，做生意因為你最初可能投放咗大嚿嘅錢，但係一路都生意麻麻地嚇，又未試到你一定 入獄 頂唔順，你頂唔順一定走啦。 所以你繼續堅持。 係啦係啦咁樣。 但係表哥，如果係呢一種咧，譬如可能係為咗自己個夢想，我不斷咁樣去， 周 圍所有人都勸你唔好再做啦，唔得㗎啦，唔好嘥時間啦，你不如咩？咁但係其實仍然係追求嘅話，係咪同一啲你真係會？需要再付出多少啫？嚟金錢，你唔可以話我不斷咁投放噶嘛。但係佢呢一樣嘢嘅話，可能係追求夢想啊，或者係呢一樣嘢嘅話，其實佢冇噶，佢只係向自己交代啫嘛。 係啊， 係咪啊？ 即使俾人抨擊我嘅衣著啊、 頭髮啊， 我都唔會理嘅。我 唔理嘅， 我繼續追呢個夢想。 你越嚟越成功啊，好好小羊羊。 其實可以練成佢嘅強心臟啊嘛。咁但係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反而嘅就係係唔同咯， 唔同， 佢有少少唔同咯， 唔同啊， 係 啊， 即 係 佢個投資在呢一樣嘢，係啊， 同埋 佢無憾噶嘛，到底是佢都係。 所以個判斷咧就係咩咧？頭先講嗰個成本效益嘅原因就係我睇我投資幾多咯，但係小羊嘅分別咩就係我唔係睇自己付出幾多，我要投資咩就係。我想要啲咩咯？我嘅夢想喺邊度咯？唔係因為我驚我後悔啦，即咁多，所以我就再咁嘅決定啦。唔係啊，我目標係前面，我眼前，我嘅 dream 係啲咩嘢？我唔係同你計較付出幾多，我唔計較，唔介意嘅。 知唔知啊？ 我唔介意嘅，我唔介意嘅。 佢個投資 係 必須噶嘛？ 係啊係啊，呢個歷程嚟嘅。 係咯。 到最後，如果呢個 dream 達唔到咧？ 答唔到咁就 都係都好， 有呢個可能 性即係交代咗，係啦，我付出 過，我覺得冇最後 咯，可能 連十年冇最後，二十年、三十年。 我哋個奧斯卡攞咗最佳男主角嗰個，佢都諗住想放棄噶。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佢而家咪就係攞咗呢個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係咪？佢就係捱咗好多年。 活着就有希望， 冇錯。咁頭先阿小張姐話。賭錢都係喎， 算唔算係啊？賭錢即係嗰種， 啊、 因為我已經輸咗咁大嚿錢， 我投資咗咁多錢，輸咗50万哈。如果我一放棄唔再賭嘅話，咁咪血本無歸啦。 真係㗎。 我兩萬啫，我冇我兩萬啫， 嗰啲人真係就傾家蕩產啦， 佢又嚟扇我呢個表弟。 但係有啲人又會咁講，就 O K 輸埋呢一啲嘅話，我就走。但係其實唔會， 唔會㗎，係 啊， 係 啊， 真係唔 係啊，唔 甘心啦。 但係咁啊，表哥唔係輸錢嗰個唔憤氣喎，贏錢嗰個都會繼續翻嚟嘅喎。 贏係梗係， 因為你贏嘅錢我贏咗，梗係繼續 玩 啦。 呢個好哲學嘅喎，你輸錢加欣贏錢喜。 係啊，輸你又會嚟，贏你又會嚟，你點都輸。 同埋永遠都唔識得收手嘅，點解呢個位 置？係啊，就係因為好似賭錢咩咁得意咧，就係嗰個 reinforcement 咧係唔 predictable 啊，有時又有，有時冇咧，覺得哇個心係好興奮，好刺激啊！ 係， 你講開刺激啦，想問以下嘅情況咧，你覺得邊三個情況會成功追女仔會高啲咧？嗱，第一個情況就係約個女仔追佢，係同一齊喺花園度散步。 哇！ 第二個情況咧，佢一個書卷型嘅女仔，同佢書局度咧睇下書啊，然後追佢啊。 呢個 OK。 第三個情況咧就係同佢打網球，等佢好開心嘅運動型嘅。你估住呢三個情況之下，你覺得個女仔會容易啲對個男仔有好感嘅？ 但係嗰女仔嘅性格係點樣啊？ 當一般啦， 一般 啦，係啦。 我估。根據我心理學的經驗，第三個情況， 你真係叻啦，小羊羊點解解釋有錯？ 因為咧，當你打網球嘅時候咧，你身體嗰個 physical 嘅 response， 譬如你心跳加速啦，你流汗啦，你個人好澎湃啦，你就會係啦，你就會投射咗啊，會唔會呢個男仔令到我有呢啲咁嘅 response 咧？但係其實佢係唔知道，原來係因為你打網球，所以先有呢啲嘅症狀。 咁你咩運動都係咁， 咁佢就會。對你嗰個即係好感程度就會提升啦。 唔好喺我面前提網球。 咩啊？咩啊？ 唔好提網球。 唔好提網球。 我哋呢個係吊橋效應。 係啦，吊橋效應冇錯啊！ 好勁啊！ 你真係 attribution theory 係咪？ 好好啊，用 你出 㗎 呢條路。 用 呢條呢條呢個問題。 係啊。 係啊。 咁再講多次，幫啲聽眾温下書先。吊橋效應啲咩嚟㗎？ 吊橋效應即係其實當你同佢去到一個咁嘅環境啦，製造咗呢種感覺嘅就係你心跳加。即係好似你談戀愛嘅時候有嘅嗰種咁嘅感覺嘅話，佢就唔搞唔清楚究竟係咪真係愛上你㗎啦， 會混亂咗㗎啦，啲感受啊、身體嘅狀況， 好容易 呃㗎啫， 阿馬老師，你應該唔好俾佢就咁揸住，應該同佢打網球，咁就冇事 啦，咁又唔同啦。 係啊，等佢砰砰砰砰砰砰。 所以其實咧，我嗰陣時都同啲同學仔分享咧，我話如果你要追女仔啊咩都。约佢睇嘢咧，睇啲恐怖片啊， 系啊，中意捞乱之后咧，惊嘅感觉系一个堕入爱河嘅感觉。 混埋一齐。 OK， 咁咪即系任何运动都可以摆落去呢个咁样嘅。 总之个运动令到佢心跳加速，令到佢个感觉咧好似咩小鹿乱撞嘅情况。小鹿乱撞嘅感觉同嘅。唔系喎，即系话啲运动生物学家咧，点样教啲运动员咧，或者要比赛嘅人咧，佢嘅表现状态好咧，就系当你紧张，你有焦虑噶嘛，你越焦虑咧，你个表现系差噶嘛。佢教啲运动员嚟讲话，呢个当你有咩感觉出现嘅时候咧，记住呢个系你进入状态最兴奋嘅状况嚟噶，唔系惊嚟噶。结果咧，佢咁样演绎咧，即刻表现系最佳。系啊，你点样 interpret 嗰个情感，你个身体状况咧，原来真系可以催眠噶， 化解咗种压力嗬。 系啊， 因为惊又唔同，惊就会越嚟越差噶嘛。 系啊，焦虑 原来兴奋啫， 兴奋系帮你进入最佳嘅状态。 哇， 真系运用。 所以個一念之差幾緊要， 即係你唔係醜樣，不過有性格啫， 有氣質，有個性 啊！你唔係痛，你只係見到我澎湃啫。 係，不過翻翻頭先個案主就慘啲嘅，就係呢個嘅認知錯字啊！有時咧，俾人打咧，你將俾人打嘅感覺咧，覺得啊好。愉悦啊，好興奮啊， 會 嘅 咩、 哦？有啲人 被虐， 被虐會，因為特別嘅成分複雜啲乜就係佢打完佢之後咧，個男仔會做啲咩啊？ 錫翻佢咯，對佢比直比之前更好咯。 同你講對唔住啊，我買啲嘢俾你啊，咩 mix feeling 咯，佢會 condition 咗就係我俾人打完之後，跟住情緒，跟住 有 啲 就 有 reward 嘅，佢就變得分段，即係 好衰啊！佢咁樣係情緒勒索你喎。 不覺佢又係咯，即係你哋頭先話啊，點解理性係咁樣？點解我哋現實又咁艱難咧？就係個情緒模糊咗我哋嘅理性啊！ 即係痛苦之後，我反而係有 reward 嘅，咁所以你會 忍受 呢一樣嘢。 如果男如果女仔繼續咁 forgiving 嘅話，咁咪繼續 reinforce 個男仔繼續咩態度對你咯？ 但係其實對嗰個男仔都有個 reinforce 係啦，我咪繼續， 因為佢會 打 越勁， 越 打越勁， 我就可以繼續發泄 ，it is okay， 唔開心又 因為你又唔嬲又唔走， 係啊，咁我只要做翻誒少少氹下你啊，温柔啲。 表哥咁樣你好變態喎，即係你哪邊心啊？唔係我唔係你，係個男仔，我講個男仔嘅心態，個男仔嘅心態嘅就係一邊傷你，又要出去虐待你另外一半，但係你又要。即係佢係咪 guilty 噶？之後佢就再對你好，係咩心態啊？即係佢又買翻啲嘢，佢對你好翻啲，又甜言蜜語 咁佢自己情緒過咗之後，佢都有離陣嘅嘛。咁啊，可能都 over 咗啦。咁我做翻啲嘢啦。但係個女仔嘅反應就係、是。繼續話俾你聽 ，it is okay、 啊。 我又對你態度好翻，我又冇離開。咁、個男仔收到訊息就係、是：哦，只要我唔開心，發泄你身上邊，虐待你都 OK 嘅。咁、大家一個 drama 實現咗出嚟， 一個攻啊，即 係 係咯， 一個要打，一個就 懸崖咯。 同埋喺男仔角度，可能覺得我 manipulate 緊呢一個女仔，係咪 啊？ 玩弄喺鼓掌之中，其實都有個 我就控制 緊 佢咯。 有時佢意識咧就控制，有啲咧係最慘就係咧兩個都係不知不覺。是自己成為一個習慣， 即打嗰個又可能其實 知道原來有咁嘅背後 mechanism， 女嘅又唔知道，大家又不捨不離，咁就好痛苦啦。咁、最慘咩就係個情緒反差，苦中亦都有樂，即係飲完涼茶有回甘，咁你死未？ 咁又覺得咩？如果佢兩個都覺得 OK， 咁係咪應該由佢咧？如果作為朋友， 即係佢哋咪天造地設啊？ 佢哋兩個開心啊嘛， 唔係去到咩程度咯？即係去到一就話佢係影響佢嘅生活，佢嘅精神健康，佢自己都係唔想，佢係想分開，不過做唔到作為朋友咧，就點樣幫佢解釋翻咁嘅狀況，去尋求專業幫助咯。 明白。 咁啊，最尾咧，今日就講到呢樣嘢啦。問世間 情為 何物？下一句係咩嘢啊？ 直教生死相許， 真係有啲體會喎、小強哥。 就係嗰隻網球。 咁多年都未放低，背后都有两个原因，就是唔甘心同埋唔想浪费。我讲嘅先个故事啦，哎呀，一个唔甘心，投资咁多，我唔想放弃啊，都令我哋咧系欲断难断。 多谢表哥，希望每一位在爱情中吓，而家暂时好困惑嘅朋友，快啲行开出嚟，清醒啲。 温暖凌乱，完全是你的印象。 像你，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仍痴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当管它朝转变终难遇，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得无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咩呀？ 西班牙牙学院 ，Felix， 你好 ，Felix， 欢迎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Felix， Hola Hola Feliz Navidad。 开始我哋嘅西班牙牙学院啊，咁啊 ，Billy Sir 嚟到我哋直播室啦， 下年啊，有人笑我，唔系啊，隔篱冇嘢冇嘢冇嘢，系啊 ，Billy Sir 你好， 系你好， 今日好多功课好多嘢学， 好多功课， 系啊， 今日要你哋讲多啲西班牙文 啊， 好啊， 嗱咁我哋。上次咧就學過點樣打招呼啦， 係 記唔記得點樣講？ 唔記得。 Hola， Hola， 係啦，李麗又先佢話佢今日有温書。 Adios，Adios， 好咁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有咩？ 唔係啦，鋭鋭嚟。 睇先。 阿師兄咁你講啦。 係 ，Buenas tardes。 哦 ，Buenas tardes。 Buenas tardes。 Buenas tardes， 就係 good afternoon 係咪 g o o d afternoon， 好似你話係 good day 啊嘛，係咪即 係 其實 good day 就係Buenos dias， Buenos dias， 朝早 係啦， 講 good day， Buenos dias， Buenas tardes， 晏晝就唔講得依個啦，係嘛？ 其實有啲人都會講嘅，不過如果你識下晝嗰句咁啊，就 講下晝嗰句啦，係啦 ，Buenas tardes， 啊咁夜晚嗰句就好似未講嘅喎， 未講 ，Buenas noches， Buenas noches。 系啦 ，Buenas noches。 即系同人哋讲晚上好啊，定系晚安啊，定系 good night 啊？ 其实 都得嘅， 全部都系嘅吓，即系你可以见到 系 good night 啊， 两样都系，即系你见到佢，你可以hola Buenas noches 咁样， 吓， 或者临瞓又可以咁讲， 系啦，或者系啦临瞓啊 Buenas noches。 哦，通用嘅呢个系 通用嘅， 即系 good evening 同埋 good night 就得，我明。 系啦， 好嘅。 点传啊？ 呢个 Buenas noches 啊 ，系。 啊，九龙队你识传，你读一次听下。 Buenas noches， 哇，几好啊！ 哇，九龙今日好似有啲罗曼咁嘅 action， 有啲罗马嘅 action， 哇，犀利啊你！好， 罗马定老马 都系一样， 罗马 都系一样 啊！ 好啦 ，Buenas noches， 好嗱，咁我哋咧下一句咧就系问人哋点样啦， 系 嘛，即系英文 How are you？ 系啦系啦，因为就咁 Hola 嗰啲就唔够嘅，西班牙人通常会讲多啲嘅， 系。 咁 How are you?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西班牙咁多 S S 嗰啲音嘅，好啊 ，S S。 哦，佢嗰啲 S 会突出啲咯，吓，唔同法文啦，法文就会唔见咗嗰啲 S， 吓 ，Spanish 个 S 就会突出嚟嘅，所以会听到嘅个分别。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之前咧，即系一见面就讲呢、這个，定系之前仲有一句 就系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 不過咧就有分客氣同埋叫做咩啊 ？formal 同埋 informal。 formal 同 informal。即係同朋友講嘅定係同長輩講嘅係咪咁嘅意思？係 啦 係 啦係啦。咁有時有啲人即係同長輩就會 formal 啦。 係。 咁不過有啲人咧同女仔都會 formal 嘅。 點解啊？因為想俾佢一個好嘅 一種距離感， 想浪漫啲。 想浪漫啲 反而要 formal 啊！ 呢個 冇問題，冇問題，好簡單嘅啫。啊，最後個 S 唔要 就得㗎啦。係 啊。 咁即係點啊？ 即 係 como es como está como está como está como está， 咁就係 formal 啲嘅。 個語氣係點㗎？ 哦，你可以 你當佢女仔，你當佢女仔，你同佢 嗱，因為其實英文我明你意思係咪英文嘅話？因為我哋如果係一個 question 嘅話咧，你係 how are you？ 咁但係如果係個西班牙文又冇咧，即係 como está 嗱咁樣嘅有少少分別嘅。嗱，西班牙咧就通常係會向下嘅，就 como está。 咁咪 star， 不過如果美洲咧就會加多少少 melody， 啊就咁咪 star， 嚇係啦，即係咁嘅意思。 或者如果你望住一個細路咁啊，你想即係你唔想個細路驚咁，你咪咁咪 star， 即係你話話有問題，咁咪 star， 係啦係啦，咁呢啲冇問題嘅嚇，所以我望住你浪漫啲咁都咁咪 star， 或者咁咪 star， 啊嚇 ，OK， 係啦係啦，呢啲冇問題。嗱，咁如果人哋問你咧，咁你要答翻佢噶。 係。 咁通常你 OK 嘅 ，I'm fine 咁啊，通常就 bien bien bien bien bien 就咁 bien 一句得噶啦。 係啦 ，bien 即係好。 bien bien 哦 bien 嗯， 唔使講多謝個呵，即係或者 會回翻一 句。係啦 ，I'm fine，thank you，fine thank you 咁啊。記唔記得 thank you 點講 ？Gracias 啊，係啦 ，bien gracias， bien gracias， 係啦 ，bien gracias， 係啦。咁你通常你人哋問完你，咁你多謝，咁你又會彈翻 問翻佢咯， 係啦係啦 ，How are you？ 係啦，咁你可以問翻成句 ，Cómo estás？ 咁通常如果簡單咧就 ，And you？ 啊 ，You do？You do？You do 啊 ？You do 係啦。 哦，即係 Cómo estás？ You do？ 係咪即係你咧？淨係哦，淨係 ，it do，it do，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 ，bien， gracias， it do，it do， 即係咩意思啊？ 你咧 ？and you， 哦， 你咧？係啦， 即係問翻轉頭， 問翻轉頭，係啦 ，do， 二姑個 friend 啊 ，it do，it do 咧係咪咩？ 唔好笑， 係咪咩場合都話？譬如話佢而家食緊飯，你咧咁樣都得唔得？ 都可以嚇。其實依個咧係最好用嘅嚇，你同一個西班牙人講嘢咁嚇，你等個西班牙人問咗你先。咁問完你先問翻佢，咁你話 you do， 咁佢就要答你啦，係 啦， 咁就可以繼續落去啦，係咪？ 係啦，係啦 ，you do and you，OK， 明白。 不如試下馬老師同瑞瑞嚟個呢個嘅對話 啊！好啊，好啊， 你打個招呼之後就問啦。 你可以用浪漫嗰個 format 哦。 你啊，馬老師，我想聽啊。 但係佢未望我啊。 係佢望咗啦，而家。 我 Maestro。 哇 ，you do， 你應該 未講 bien， bien。Glasses e tu， 等等我俾你咋？ 電話號碼咧？電話號碼 咁快？ 我哋下一步講電話號碼啦。 我哋下一步講電話號碼， 即係講咩 star 講得幾有磁性喎？ 唔係你問完之後咁佢 e tu 咁佢都係問緊你噶嘛？ 你要答翻 我咯，係啊。 咁 我 點 答 ？Bien 咯 ，Bien 咯， 係 Bien 嚇 ，Bien 咯 ，Bien 啊， 好嘢， 好玩。无聊，唔系一齐抽无聊。好，我哋又学咗嘅就系 how are you？ 系好啦， 唔系嗱，我哋讲多几个啦。咁嗱，除非你次次都 bien 啦，咁最好啦。 如果唔好咧， 如果唔好咧，就 mal mal mal mal 系啦， 代表乜嘢 ？mal mal 系啦，即系差 啊 ，not good。 係啦，即係可能心情唔好啊，唔舒服咁都得 㗎。係啦， 可唔可以用去第二啲地方㗎？即係唔係淨係去問候嘅時候？譬如可能覺得嗰啲嘢，你覺得啲嘢好唔好食啊？佢唔好咁得唔得啊？ 得，可以可以，係啊，可以㗎。 好。 咁嗱，我哋加多一個字啊。我哋有時 being 係唔夠嘅，或者你要加強 佢，係非常好， 非常好，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喺個 being 前面咧，就加個妹字， 加細 妹啊， 妹 being。 即非常好啊， 非常好， 系啦，哦， 妹 being， 即 very good， 系啦。 咁如果非常差，即系妹喵， 妹妈， 妹妈， 真系 ，sorry， 系啊， 妹妈， 非常正咧， 你 嚟 去， 老师非常正咧， 非常正啊， 佢哋正 ，Bonita， 佢应该系问紧啊个女士好正， 我正嗰啲， 即系 pretty beautiful 咁， 我 pretty 嗰啲啊，咁啊系啦，总之你所 有 description 呢啲嘢嘅就系九龙， 你所有 description 你加个妹就已经加 就系 very 咁好食就系又系妹啊 ，very 即系 very delicious 好食咧就系啦 ，delicioso 啊 ，delicioso 就妹 delicioso 哦，咦真系 妹 delicioso 都可以加落去好多嘢度，咁佢肚腩咪好大妹。咁樣喎 ，very 大 ，very grande，grande，very grande， 肚腩咧， 肚腩 grande，very grande， 肚腩嗱，講個簡單啊，係 stomach 啊 ，stomach 已經簡單嘅 ，stomach 係啦，有啲 stomach 啊 ，stomach 好啦。 通常如果講男人嘅肚腩咧，我就叫 bansa 或者 bariga。 Maliga 好複雜， 班查啦，算啦， 越講越似男人嘅肚腩啊！ 好， 咁 Bonita， 好， 妹 Bonita 係啦， 妹 Bonita 係靚咁意思啊 ？Bonita 係啦， 係啊 ，Bonita， 唔係一個英文名嚟嘅咩 ？La Isla Bonita 點解啊？ Isla 係 island 啦，咁啊即係 Madonna， 因為 Madonna 有一首歌叫誒係啊 ，La Isla Bonita， 啊 Beautiful Island 嘅意思， 係啦係啦 ，Bonita，OK， 等我改個名叫做 Bonita 先， 可以 嘅 ，Beautiful 嘅意思，真係有呢個名， 其實仲有第二個字嘅，我哋有一個係 Linda。 Linda 都係靚咁解嘅，係啊， 喺西班牙 Linda 都係靚， 哦，所以你如果話妹 Linda 咁啊， 就好靚， 係啦， 係讚女仔定係讚男仔？ 讚男仔咧， 男仔又冇 啊， 好俊俏嘅喎，咁又 全部呢啲係 A 美嘅，所以係講緊 女 仔啦，係啊，如果男咧就翻 O 美， 哦 ，Linda 係啊 ，Linda 哦， 啊朱古力嚟嘅 ，Linda。 同埋 Bonito 系啦， 好得意啊 ！Lindo， 即系哦，扮啊男，主角系男仔嘅就 Lindo，Linda， 明白 ？Linda 系啦， 啊哈， 嗱咁如果话你个口音好九龙咁啊， 九龙 妹九龙 ，Very 九龙 系啦 ，Very 九龙， 老师你其实系咪话紧我噶？ 唔系，我等你，如果有人咁同你讲咧，你明白佢讲紧咩啫？ 老师啊，想问咧，嗱，男仔同女仔 Linda 同 Lindo 啦，咁如果赞细路仔 cute 咧，得意咧，就唔系赞佢靓噶咯，就系就赞 可爱。 其实都系嗱，有第二个字嘅，有第二个字嘅吓。嗱，咁其实男仔咧，通常我哋又唔会讲 Bonito 嘅。嗱 ，Bonito 其实系讲 object 啊，吓，即系啲嘢靓啊，譬如呢本书靓啊，呢张台靓啊，咁啊， 张画好靓啊， 系啦系啦吓。如果讲人咧，即系男仔啊，我哋就有第二个字嘅，就系 guapo。 guapo 哦 ，g u a p o。 系啦。 女仔就 guapa。 guapa 系啦系啦。guapa。 guapa 系啊，冇 guapa 啊 ，guapa 就讲咗第二样嘢噶啦。 咩嚟噶？ 瓜爬， 唔想解嘅， 中文 唔知你解嘅， 你写俾我。 瓜婆瓜爬就唔系咁好啊，我谂系瓜婆， 瓜婆，瓜婆， 瓜系啦， 瓜爸， 瓜爸 啊吓， 系赞男仔女仔 靓嘅系啦， 靓， 即系人靓嘅系啦，系啦， 但系唔系俗嘅，即系系 唔系 系啦，唔算系俗嘅，即系靓仔靓女嘅意思系咪？ 系啦系啦，瓜婆瓜爸系啦， 瑞瑞 ，Alice 妹瓜爸。 Glasses，OK 喎 ，OK 啊，行到嘢喎， 我哋再咁样讲落去，就大家用西班牙文沟通噶啦， 唔好啩， 妹 ，OK， 咁样即系 嗱，咁讲翻细路嗰个啊，细路 小朋友 ，lovely， lovely 咧，嗱，通常我哋就用第二个字嘅，就 simpático， 哇 ，simpático。 Simbadi 国，哎，呢个见过呢个字喎。 Simbadi 国，系啦， 系。 咁即系可爱啊吓，咁或者有时大人都可以咁讲嘅。Simbadi 国即系话佢 nice。 嗯、哦， 系啦，即系你有一个好嘅感觉，谂出去就会笑，又会开心。 唔好意思 ，Simbadico， 唔好意思 ，Simbadico。 咁如果系女人，又会唔会系 Simbadica？ 会，系啦， 哦，明白。 唔好意思 ，Simbadica， 啊，即系 CA 系咪？ 嗯， 好 ，Lovely， 好。咁如果赞狗仔、猫仔嗰啲咧， 宠物咧， 都系 Simbadico， 都系， 系啦 ，Simbadico，OK， 或者 Simbadica，OK， 好。咁、嗯、呢个就係我哋啲赞人啦，平时我哋我点样去同人哋打招呼啦，係啦，咁另外仲可以学啲会唔会係我哋可以继续可以讲一讲，譬如可能一二三四嗰啲 好、 学过未教 未 学过 未 学过经今日係啦，即係想打完招呼就攞人哋个电话咁啊， 系啊， 冇错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先得㗎嘛， 係 啊，好 先頭先嗰個就熱都啦，熱都嚇嗱咁我哋嗱即係講一介介紹一個字啊，即係我嚟 introduce 自己嘅嚇嗱，咁呢個就係衰 衰啊 嚇， 衰 係啦，衰衰即係我係 哦 嚇 OK， 你衰唔衰啊？ 我係 係 啦 嗱，咁衰咁我係咁啊，跟住講自己個名咯 啊 嚇啊衰 Billy 啊 嚇，即係佢係衰小強嘅咯喎，係 咪 是不是男女都是衰？ 唔係，佢要自己講嘅，即係指住自己嚇。衰小強咁嚇， 衰 Sarah 咁樣就 係啦， 係 啦，即 係 我 係 係啦。咁就答翻，跟住就 I do 啊 嚇。哦， 係啦， 明白。即係衰，跟住講自己名，然後 I do 你嘅名咧咁樣。係 啦，好，咁我哋試下咯。 好， 嚟。所以 Billy I do 衰。 衰咩啊？ 衰仔， 你断咗条链啊！你而家系啊，你问咗。 衰 Brian it do， 衰 Sarah it do， 啊衰 Michael it do， 衰 Billy 嗱咁 ，OK 咁啦，你 电话号码啦， 电话号码啦， 电话号码， 你号码，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我哋好直接噶， 电话几多号 啊 ？OK， 我哋学咗个电话一个字先啦。 好， 嗱，电话英文系 telephone 啦，吓咁 Spanish 咧就系 telephone，telephone， 你又笑咩咧 ？telephone， 因为我知有啲人咧乱咁玩嗰啲讲西班牙文嗰啲，有啲系咪喺度乱乱揾啲，我真真乱咁就 telephone，telephone，telephone，OK， 系啦，咁你系咪？你的do telephone。 Do telephone， do telephone， OK，do telephone， 你嘅电话， 哦 ，TU， 系啦 ，do telephone， 所以就系我， 系啦， 系啦，所以就系我， 所以 系 我， 我 系， 系啦， 系， 所以 系啦 ，do 就系你 嘅 嗱，你的 ，OK，OK， 呢两个有少少唔同嘅， 啊， 所以即系 I am 啦 ，I am 系啊， 吓 ，do telephone 咧，其实 do 嗰个系即系你的，即系 your， 唔系 you 啊，系 your，do telephone， 系啦系啦 ，telephone， 你咧系 do， 系啊，头先我哋 I do 嗰个 do 嘅。嗱，咁你留意一下 do 同埋 do 咧，系有少少唔同嘅。 嗯， 啊，佢嗰个唔同就系嗰、那个系啦，嗰、那个打斜嗰条嗰画嘢吓。 do 啊 ，OK， 系啦，咁其实嗰个系啦，吓嗰一画好重要嘅喺西班牙文。 嗯， 因为你个音系会 变咗嘅， 变咗嘅系啦系啦，咁唔同音咧就唔同意思嘅。 明白， 系 啦 ，OK， 好。咁我哋而家数咯，好唔好啊？ 好， 系啦， 好。啊，唔係，仲有一個字 ，sorry。 仲有一個字， 係係 係，先至可以問到 啦。有冇理由就咁？喂，你個電話咁啊？你要講 係幾多號？ 要講個 magic word 係啦，要講個 magic word。學下 magic word 就係 por favor。頭先邊個卷你啊？咁 佢 啊， 佢 啊， 哇，條脷好正， 佢條脷好勁啊！係先 por favor。 系啦 ，OK， 咁啊 ，do telephone，do telephone，por favor，for pro， 系啦。 如果卷唔到你嘅话，咁点啊？ 嗯， 系咪攞 唔 到？ 但系呢两个字代表乜嘢啊？呢两个字 就系你嘅 please，please， 吓， 系啦，即系成句 por favor 就系 please 咁解。 OK，por favor，OK， 好。 咁 OK， 咁我哋而家学 number 数数字啦， 数数字好。咁我哋由一开始。 嗯。 一就是你哋见过呢个字嘅，其实 係好似嗰個 pair 牌遊戲 Uno 係啦 Uno 係啦，唔好講 Uno 啊， 係 Uno 係啦，係。跟住二咧，就係 Dos 呢個我都見過 ，Dos 係嘛？係啊， 喺啲歌入邊 喺啲歌係啦，冇錯，兩二嘅意思係嘛？即係二人世界 係 咪？係啊 ，Dos 係啦係啦，跟住就 Dress 點串啊 ？T R E S Dress。 Dress.是不是一个咁好嘅 number？ 系啊系啊， 啊即系瓜咗咁嘅。 哦， 瓜咗， 如果记唔到咁啊，记住瓜咗。 Quattro 系啦。 Quattro。 Uno, dos, tres, cuatro。 Quattro 啱，系。跟住就 cinco。 Cinco。 Cinco。系啦，或者 Brian 用个 cinco。 系啊，用西班牙口音啊。 Cinco。 呢个好似日文啊，星哥系啊，有个英文，有个名啊，星哥，星哥生，好，星哥得，好， 跟住第六， 嗯 ，six，six，six，six，s e 系，我呢个同英文个 six 系都似， 有啲 好似啊， 呢个最易记到， 好啦， 好似 say yes，say yes 咁啊 ，say yes， 好，七 ，six， 第七啦， 系第七个啦， 系啦， 第七个。呢、这个好啦，要练一练呢个字啦。 系 嗱，头一半系歇 歇， 跟住就跌 跌跌 歇跌 歇跌 歇跌歇跌。好，时间关系咧，可能我哋今日就只可以学 唔 晒 啊！我真系攞唔到电话， 抵死 歇跌。 再攞电话嘅话咧，下个礼拜再上埋个头啦，好唔好？ 好， 系啦，下个礼拜我哋会再重复翻咧，我哋今日学到嘅嘢之外嘅话咧，就会学埋嘅，剩翻嘅就系八九十嘅。啱啱可能你识嗰个女仔嘅话，个电话就 系 91888。 系啊，数三声同大家讲再见啦，一齐数三声好唔好？ 好啊， 一、 二、三 ，uno, dos, tres, adió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会唔会加水费同埋公立医院急症室嘅公共服务收费，以增加政府收入嘅时候话，政府有恒常机制检讨，必须要考虑社会实际情况、对弱势社群嘅照顾，同埋评估对唔同人士或者行业嘅影响，将会同有关人士充分沟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而家急症室将求助人士分为五类，但系好多未必有需要嘅人使用急症服务，检讨服务系正确，亦都系好事，令到服务用喺最急切人士，以配合分流制度，会针对点样防止服务被滥用。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若果调高急症室收费，要令到有经济困难的人士申请豁免，否则影响最基层的市民。每两年一次公屋租金检讨将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麦瑞才说，在市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以用者自付的角度加租无可厚非，重申公屋租金只能够用于日常维修等开支，并没有收回成本，认为在租户可以承担的情况下加租是合理。麦瑞才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检讨机制已经考虑租户的负担能力，视乎相关收入中位数而调整，并不超过指定百分比。以现时公屋租金平均租值大约2200元计算，几个百分点以至10%的加幅会是大约100-200元，认为是租户可以承受的范围。如果房委会未来不加租，在2024-25年度将会出现超过11亿的赤字。

喺医院我忍唔住喊，身边嘅其他新手妈妈问起，我都唔知点样同佢哋讲好。终于我要出院，我抹干眼泪，心里面只喺度谂，系自己生嘅就要养。好彩我老公同啲亲戚都好支持，我同老公喺屋企嗰度系排行最细，分别有5个同8个哥哥姐姐，大家都冇任何难听嘅说话，唔使开口就已经好尽力咁帮忙。 何太你好啊，我是负责你这个 case 的陈先生。看回你的情况啊，我想其实你是可以去申请伤残津贴的。 咪住，我要钱来做什么啊？不如你告诉我知啊，我应该怎样要去教好他还好啦。嗱，我试过带他看医生的，中医、西医、专科，什么医生都看过，所有医生都说这个病是永久的，是不会有其他的办法的，是不是啊？ 何太啊，何太你冷静一点先啊。其实唐氏综合症呢是染色体出现了问题。外观呢可能会是头扁、斜眼、扁鼻、口细、肌肉张力差、手指短细咁样。而大部分呢都是轻度或者中度。 这些我全部已经听过好多次。咁究竟而家我可以做到啲咩嘢啊？ 我建议你可以去大口环儿童医院排队等睇物理治疗。 咁要排几耐啊？ 一般都要等一年或者半年左右。 要等咁耐？ 何太啊，其实而家要排政府嘅服务呢，一年都算係快㗎啦。有好多 case 呢等成2-3年都係咁排㗎。又或者咁啊，你可以去你嗰区嘅健康院试下，或者可能佢哋会破例转介一啲训练课程俾你嘅。不过坦白讲啊，成数唔会太高㗎。 我日日就去健康院嗰度烦嗰啲姑娘，终于佢哋都肯转介我个仔去做训练。不过个仔到依家都仲未识行，周围去上堂，我又要翻工。 嗱，老婆啊，不如你辞咗份工好唔好啊？ 今日要你担起成头家咯。 唉，我辛苦啲，揸到几转咯。个仔而家最需要人照顾啊！嗱，有你睇住咧，大家都放心啲啊。 嗯，我都系咁谂。 啊，仲有啊，阿妈话咧，想同阿仔咧改过个名字。佢话荣新咧，荣捷已经2个火啦，个新捷有3个火，所以咧阿仔个身体一直都唔好啊，成日发烧啊。佢建议不如话改个新旧个新荣新，希望佢有新嘅开始。你觉得点啊？ 你同奶奶决定啦。荣新都挺好听啊。我孭住阿仔周围去做训练，到处去上堂。我心諗人哋教2次我就教20次。起码个仔要懂得学习自己照顾自己。佢2岁嘅时候仲係好似个面团咁样，坐都唔识坐。上到小学仲未懂得开口讲嘢。我成日同老公就问，你估佢叫爸爸定係会叫妈妈先？我同我老公足足等咗6年先至听到个仔叫第一声爸爸。 喂，新新妈咪，咁早等放学嘅， 见冇咩做，早啲嚟坐下。 咁啱嘅，我又系，做咩啊？心情唔好啊？ 唔知点解，啲人成日咧中意眼望望，指指点点咁。我每朝早咧同佢翻学咧，喺条街度咧，实有人咧会望住佢啊！我真系我见到就 咁啊！你知唔知我会点做啊？ 点啊？ 每次咧，有人望我个孙啊，我啊会叫个孙女企定，我同佢讲啊，嗱，啲叔叔姨姨咧想望真下你，嗱，你乖乖咁企定定，唔使人哋望得咁辛苦啊嘛。咁啊，嗰啲人啊，即刻唔好意思啊，红都面晒啊。听我讲啦，唔使怕噶，只要肯面对，帮个仔揾出路咧，先至系最重要啊。 冇错，其他人嘅眼光唔重要，最紧要嘅系要帮个仔揾出路。其实我好抗拒要俾个仔去做嘢，好惊佢俾人虾。曾经喺快餐店，我见过有一啲嘅员工，要佢用一支牙刷仔去刷一啲地板嘅瓷砖，我真系觉得佢哋好惨。特殊学校只能够读到18岁，我问个仔：你要唔要去寄宿学校啊？佢话唔去。我又问：去技能学校啊，学下酒店啊，执拾下咁好唔好？佢又话唔好。最后我问佢：不如去嗰啲面包训练学场嗰度去学整面包啊？仔啊，你就唔使成日咁样坐喺屋企度，咩都冇嘢做啦。佢谂咗一阵，终于都答应咗。 Hey, 何大 王 Sir， 你好。 Hey, 你好啊，你好啊。 阿 Vincent 喺呢一度 ，O 唔 OK 啊 ？OK， 你放心，佢好叻仔噶，又勤力。嗱，九点开工啫嘛，佢8:15咧就翻到嚟啦，仲早过我啊。我啊成日问佢，诶点啊，做面包好唔好玩啊？佢又笑住咁样话。我唔系玩噶，我系认真噶咁。 系啊，佢真系认真噶。我估佢真系好中意翻工。 系啊，嗱，我哋社企饼店嘅面包咧，用足18个钟头发酵嘅面团。呢啲面团咧，每一日都系由阿 Vincent 负责喺度搞啊搞搞啊搞咁样。 系啊， 你睇下嗰啲牛角酥啫嘛。仲有个百力松子包。嗰边啊，蒜蓉包、肠仔包，全部冚唪唥都系阿 Vincent 自己整嘅。 难得佢揾到自己嘅兴趣啊！哎呀，我真系安乐晒啦。 系啊，佢又中意整面包，呢度又有月薪。如果做得好咧，话唔定出年啊，仲有得加人工添啊！ 真噶，我同阿 Vincent 讲啊，佢依家咧个妈咪啦，我都冇收入。我话仔啊，你要俾翻钱我使啊！我咁同佢讲。 有次我仲问佢啊，我话其实喺度翻工辛唔辛苦啊？咁佢就话啦，好辛苦噶，但我都要翻，因为。我要同爸爸一样咁样讲啊！ 佢都识咁谂啊！ 系啊，所以咧，我真系好戥你哋开心嘅。 今日咧，我哋呢个分享会到尾声啦。头先听咗好多妈咪分享心声啦，不如咁，我哋落嚟再请 Vincent 妈咪何太同我哋所有家长再讲啲。鼓励嘅说话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何太。 好，其实咧，我唔系好识讲嘢嘅，亦都唔知讲咩好。不过我好想讲俾大家知，天生我才必有用。就算有咩困难，只要肯努力、肯面对，终于都会有出路嘅。好似我个仔 Vincent 咁，由佢出世嗰日开始，我哋从来都冇谂过放弃。我以前真系冇谂过，佢可以好似正常人咁样翻工，过正常人嘅生活。我今日可以话俾大家知，佢得嘅，我哋生活好好，好开心，我哋真系好感恩，多谢大家。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中，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 却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放尽亲人，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今日故事送俾所有妈妈，无论每一位妈妈佢嘅困难嘅情况喺边一方面咧，我相信佢都会用最大嘅爱心解决一切嘅问题嘅。 冇错，天生我才必有用。 系啊，特别明谢阿陈太啊，呢、這个剧本系出自佢手笔嘅、 多谢晒。 系啊， 时间去到差唔多晏昼一点，我哋嘅节目又要嚟讲，拜拜。 聽再见， 点讲？ 星期三 ，Adios， 点讲？点讲？ 记得，搞错咗呀！你唔系有温书嘅咩？ 听朝再见 ，Adios， 温拿 Adios。 杯。